让自己过得充实一点，该休息的时候休息，工作学习的时候努力而认真，珍惜好身边拥有的。生活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出来的，你可以过得很简单，主要是心里觉得简单。那对你来说，你的生活是不是这么简单呢？可以试试看哦。好了，试试看，感受这里好听的歌，庾澄庆的一首《樱花拉 Tokyo》。明天早晨再来和你一起听歌，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，不要走开哦。 LA 的夜，像 Tokyo 的街，拨了电话，你的房内没有人接。煮一夜咖啡，为你倒了一杯。白天黑夜，你去找谁？我也没睡。孤枕难眠，是地球时差在作祟。啊，还是我特对。你说樱花在多美，我的心就飘雪，记住你的感觉。莫非心碎更认真的离别，想你爱已花美，想我走不进你的世界。 LA 的我像 Tokyo 的你，我也试着接受他们没有交接。看着你伴飞，飞出我的视线，你会告别好几度，你走也不回。日以继夜，想念也在夜里作祟。我无言相对，樱花在风中翻飞，我给我的一切，也爱你的拒绝。也许爱该像樱花般飘绝，却刹那的完美，像你擦肩而过，我的泪。对你的感觉，莫非心碎更难沉重离别，想你爱已花美，想我走不进你的世界。 幻想中飞行，让